创世纪第十章。以下是诺厄的儿子闪、韩和耶斐特的后裔。洪水以后，他们都生了子孙。耶斐特的子孙：哥莫尔、马哥格、马代、亚汪、图巴尔、莫舍克和提拉斯。哥莫尔的子孙：阿士葛纳次、里法特和托加尔玛。亚汪的子孙：厄里沙、塔尔史士、基廷和多丹。那些分布于岛上的民族就是出于这些人。以上这些人按疆域、语言、宗族和国籍都属耶斐特的子孙。韩的子孙故事：米兹拉因、普特和克纳罕。故事的子孙：色巴、哈威拉、撒贝达、喇阿玛和撒贝特家。喇阿玛的子孙：舍巴和德丹。故事生尼莫洛德，他是世上第一个强人，他在上主面前是个有本领的猎人。为此有句俗话说：如在上主面前有本领的猎人尼莫洛德。他开始建国于巴比伦、厄勒克和阿加德，都在史纳尔地域。他由那地方去了亚述，建设了尼尼微、勒和波特城、加拉和在尼尼微与加拉之间的勒森。米兹拉因生路丁人、阿纳明人、勒哈宾人、纳北图新人、帕特洛斯人、加斯路人和加菲托尔人、培勒舍特人及出自此族。克纳罕生长子七东，以后生赫特、耶布斯人、阿摩黎人、基尔加士人、西威人、阿尔克人、席尼人、阿尔瓦德人、泽玛黎人和哈马特人。此后克纳罕的宗族分散了，以致克纳罕人的边疆自七东经过葛拉尔直到加撒，又经过索多玛、哈摩拉、阿德玛和泽波因直到勒沙。以上这些人按疆域、语言、宗族和国籍都属韩的子孙。耶斐特的长兄及厄贝尔所有子孙的祖先闪也生了儿子。闪的子孙：厄兰、亚述、阿帕格沙德、路德和阿兰。阿兰的子孙：伍兹、胡尔、格特尔和马士。阿帕格沙德生舍拉，舍拉生厄贝尔，厄贝尔生了两个儿子，一个名叫培勒格，因为在他的时代世界分裂了。他的兄弟名叫约克堂，约克堂生阿尔摩达、德。